朝鲜维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发言人12月2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南朝鲜傀儡集团和日本反动派11月23号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后，驻南朝鲜美帝侵略军司令就公然吹捧南朝鲜傀儡集团，说那是一项保证针对北方威胁加强应对态势的协定，是一个保证增进南朝鲜美国联合军合作的措施等等。美国白宫发表一项声明，表示欢迎缔结协定。美国国防部公然声称，这次缔结协定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积极的措施，美国一向表示了积极支持。之前，美国国务院前任负责东亚太事务副国务卿邦拜说，美国政府从很早以前开始鼓励南朝鲜和日本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甚至直接参与了有关协定的商讨。事实清楚地说明，南朝鲜傀儡集团不顾极为严重的政治危机和南朝鲜各阶层的强烈反对，执意同日本反动派缔结协定，这是美国施加压力并幕后操纵的。这项协定的目的在于实行美国支配亚洲战略，美国强迫南朝鲜傀儡集团部署萨德，还指使他们同日本反动派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因而美国要在东北亚占实力优势并压制周边大国的称霸战略得以进入更为积极的实施阶段，朝鲜半岛和本地区的安全会受到严重威胁。为了进一步巩固南朝鲜和日本的军事勾结，美国就唆使南朝鲜和日本并施加压力，让双方还缔结南朝鲜伪军和日本自卫队在朝鲜半岛有事时相互支援军需物资的军需支援协定。现实表明，美国就是破坏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军事紧张和战争危机的元凶。美国必须撤回时代错误的对朝敌视政策，放弃冒险的支配亚洲野心，立即停止那会导致严重后果的极其危险的建立三方军事同盟阴谋活动。南朝鲜各阶层绝对不能对美国要把南朝鲜变成大国和战场的阴谋活动放任不管，应当更有力地展开斗争，来争取那屈从于美日两个主子肆意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力图保住肮脏残命的朴槿惠逆贼早日下台，并废除卖国协定。